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空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示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大男子自由主义，家务活不值一提，论付出舍我其谁，争高下不妨一试。那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老祖宗传下来的话呀，还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不吗，今儿咱们要说的这家人家呀，就在这个家务事上起了不小的争执。那么说这争执的双方到底是谁对谁错，谁是更有道理呢？对此他们家的另一个人倒是有话要说。 哎，我说儿子呀，你怎么那么懒呢？啊，从小妈不就教你家务了吗？怎么教怎么学不会，说是学不会，怎么可能学不会吗？快睡。我辛辛苦苦啊，不说那一把屎一把尿的事儿了，你长到这么大，你妈付出多少，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怎么大岁数了呀？ 你说你现在会干嘛？你给自个儿系个鞋带你都不会，鞋带儿 我睡觉睡得香着呢。 你就会睡觉，你除了会睡觉你还能干嘛？ 会吃 啊。你除了会吃会睡觉，你说说这家里的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扶一下，你说你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啊？啊， 哪有媳妇儿啊？ 你说我怎么养的你这个儿子？ 哎呀，这个妈的， 这睡着着的，这爸， 哎， 我妈怎么这样？我睡觉睡好好的，我可没招她，她进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呲儿我干嘛呀？ 你瞅你儿这德行， 不是 谁家孩子这么大了还这样，成天就知道缺水。 家务， 你 说他家里什么事儿他都不干。 行，嚷什么呀？嚷，儿子怎么了？ 就是的， 儿子不是你儿子呀，啊？我儿子不是你儿，我这话也是废话哈。你这，我告诉你，你这败家娘们儿，我就不愿意跟你这瞎说话，啊？你让这孩子天天干嘛？你让这孩子天天的干家务，哎，对不对？ 谁天天干？他不就是啊，扫个地、蹲个地啊，把自己 那是男的该干的活吗？ 嗨，我说你 啊， 我说 那是男的该干的活吗？啊，我们男人要干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告诉你，你还别说这话， 哼， 我们这儿子 这辈子他就不是一收拾家务的人。 他不是收拾家务的人，他能干什么呀？他连自己的家都顾不好，他能干什么呀？ 他能够拯救， 就是你说为什么咱俩老吵架、 啊、 就是因为你。你想，我又要出去工作，我又要在家干活，你成天就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谁甩手掌柜？我不 出去。你干什么了？ 我不出去干活的。 你就出去干那点活、啊、我又要干活，又要照顾家里， 我 还要教育儿子。 你 干什么了？你别废话。 我 告诉你， 我挣的钱你花没花？ 我告诉你、啊、你 花没花？ 我自己也挣钱，我挣钱并不少。 你挣什么钱你？ 我怎么不挣钱了、 啊、你挣什么钱了？ 我别啰嗦，别说那些的那个有的没的。总之我告诉你，你对咱儿子这教育就是有问题。别人家都是啊严父慈母，可是咱家呢啊，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我就问你了，你怎么教育他的啊？ 你 从小到大，哎呦，要什么给什么，就溺爱到不行。你看看他现在一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的德行。 扶不起阿斗，扶不起阿斗，人阿斗也是太子，知道吗？ 哎、 我们的儿子都不、 哎、你能有点脸吗？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说你儿子是太子，你想什么呢？ 我有这闲心，我愿意让我儿子天天这么富养着，怎么着吧你？ 还富养着、啊？要不是我平时在旁边板正着，你说说这孩子。学习不行，干活不会干，你说他将来出去不是个废物是什么呀？啊， 妈您别这么说，我怎么成废物了呀？对不对？爸您也消消气，您也消消气。我觉得吧，我爸还是说的有一定道理、 哎、 没有那个您这样的，是不是？我爸在外面辛辛苦苦的，他从原来不跟您吵架，就是您一天到晚老太咄咄逼人了，这样不好，是不是？您老说教育我，那我不是我爸爸孩子，我爸还不希望我好啊，我爸能害我吗？ 对啊， 对不对啊？您老 行 是 行，好好，你们好，你们都好，我不好，行了吧？ 哎， 行，我走还不行吗？ 你走，不就一做家务这么点事儿？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走了，我们爷俩活不下去了？ 行，我走。 咱们给他来个，他走了，咱们爷俩这样活， 就是的，咱活比他在还好。 都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家务活到底累不累人，算不算是一种付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资格来评断。那么说，咱且瞧瞧这父子俩会怎么操持这个家。 妈，饭得了没有？妈，哦对，妈回娘家了。哎呀，爸。 哎，儿子， 干嘛呢？你这厨房干嘛呢？ 我这不学嘛，看哪有面包渣呢？ 没有，您看看你厨房哪有什么吃的？你找着给我吃一口。哎、 我这我跟这孩子，这爸爸心疼你。 嗯， 刚才啊，我这找半天呀、啊，还剩了这么一指甲盖的锅巴。 哎呀喂！ 你看是爸爸吃了呢，还是 咱俩谁吃也不丁进？这咱别这么着呀、哎！我妈走了，只为人做饭，钱家里有没有啊？ 钱 您是都交给我妈吗？ 惭愧 啊， 惭愧。 哎，不，钱也没有啊，那别去啊。 哎呦， 钱别，您这 没关系。 嗯，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反正等等啊， 咱俩外边吃。 外边吃？ 嗯， 您不刚说了吗？您那钱都交给我妈管了，拿什么买吃的呀？外边吃？ 甭管。 嗯、 你甭管，你管呢？爸爸带你吃，说了让你在外边吃的，你还能吃不上是怎么着？ 那等 啊，你问这么管这么多干什么？ 行，那我跟着您走啊、 哎， 怎么高兴怎么来啊。哎， 我说啊， 嗯， 你瞅这头上这么多人，这干嘛呢？这是， 好像弄的什么泥人儿？哎， 什么 东西？不是泥人，就那个雕塑，那一个。弄那个泥的雕塑，你看， 哎，我说 捏的那个，他不是那个泥人，他那跟真人大小那样的，哎，你看 兵马俑， 不是差不多少吧？你看，他捏一那个人那样那金鸡独立那个，然后你看他也做那表情，他说来给我玩， 哎，你瞧，哎，嘿嘿，你瞧这有点意思，这个 挺好玩啊、这个 哦，这叫什么呀？这叫 这可能他们听，我听我这什么行为艺术， 就是这真人嘛装雕塑，是不是这意思 啊？不是真人装雕塑 啊， 是又有雕塑又有真人，明白吗？您看那不动那是泥塑，这是他，这是真人，他们俩就是一动作一表情，他学这雕塑，看明白了吧？ 你看记忆独立站那站多半天了、 哦、 他们人过去弄他、 哎、 动他他不动我看见了 哎哎你推了一把 推了一把看反正不是他就为学这雕塑吗雕塑不动他不就不能动吗 对呀、啊、 看他能动不能 动 动 好吧我说儿子推错了是吧 不是我推他的没理我我推那泥塑没想到泥塑这么不进推怎么 那咱们俩是不是跑啊倒是 跑啊赶紧的 哎哎哎你别走别走、 不是 你们俩怎么回事我刚刚不搭理你们也就算了哎这越来越来劲了你看看我这作品啊你看看 那个 赶紧这个该掏多少钱掏多少钱、甭废话啊我告诉你、这是艺术懂吗你们家这熊孩子你为什么不管一管你是当爹的吗当爹的难道你不应该好好管管你家孩子吗 我是当爹的、啊、我是当爹的、 啊、你们俩怎么看着长得差不多呀 没有我你眼 你是当爹的是吧、 啊、是 你是当爹的这孩子是你的吗是亲生的吗 我给您配 的你说他的有问题孩子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这熊孩子你不管谁管啊国家替你管吗 对不起 气死我了对不起就完了这是我的作品这是我的艺术作品 是 你赶紧该赔多少钱赔 什么赔什么 该赔多少钱赶紧赔别啰嗦 赔钱 废话你把我的作品我这是作品 行带着你的赔钱你是什么你是不是艺术家你是不是艺术家、 哎、我是艺术家我吃不吃饭呢 你是艺术家、 啊、我再是艺术家我这是我的作品我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我也要我自己要挣着钱我得活着 艺术家嘛心胸嘛就都这么狭窄啊就都这么狭窄你自己抓功夫再捏一个不就完了吗啊 这你这当爹 你听我爸说的多有道理啊是不是爸爸就喜欢您这么说话哎说的有理有据是不是 你们家这孩子 我们家这小孩这推坏了你这么一个破雕塑就至于你这么大火你这不一孩子吗 孩子小孩 啊 这就叫孩子叫小孩你们家这个得有十六七了吧 那怎么了 这还叫小孩 那怎么了十六七怎么了 要你这爹怪不得养出这么一熊孩子呢你说你这什么当爹呀、 啊、我们这孩子小陈 他就马上就成人了、 啊、 还小 孩 这孩 子是今年已经十七岁还俩月就成人了这没错啊可是他的心理年龄他也就五六岁儿知道吗你是不是五六岁啊 也 你这是弱养的弱智是吗 谁养弱 他 你 这看上去 你是不是五六岁 对我就是五六岁 哎你看看你一个艺术家你跟一孩子为难你是什么人你这 是我可算是知道了 儿子 你 儿子捧啊 我可算哎别跑 再见 再见别跑别跑 叔叔再见 你别跑别跑哎你们俩站住 哎呀这个家里家外的都没操持起来不说反而在外边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你别说咱外人看不过去了就是这父子俩之间呢也开始生出了许多的不满 爸要说我妈也不容易啊要不然咱是应该承担点家务也不能什么都不干你都交给我妈呢也不行 我时候又想你妈了 多新鲜呢咱要不是那天家里没吃的咱能出门吗咱要不出门能看见雕塑吗不看见雕塑能差点让打一顿吗差点让打一顿您还撇下我先跑您、 哎、孩子这可是你不对 逮着揍我一顿你说不定的事呢 这可是你不对我让你跑你为什么不跑、啊、你怎么你刚十五六你还没你爸我跑得快 我反应没反应过来我哪像您那么老油条啊是不是啊 那你自己跑不了你赖我你这真是的再说了咱也没钱陪着人家咱不跑能怎么着呢 那倒也是但是南京不能扔下我呀你好歹拉着我一块儿跑一下 我回来了 哎 你干嘛你们俩干嘛呢 哎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行了儿子呀儿子呀儿子呀，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是不是想妈妈 了？你终于回来了。 哦，你看这他唱上 了 吗？ 妈， 哎，妈不在这几天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过得怎么样？我过得不好，还能过得怎么样？哎呀，我告诉你，世上只有妈妈好。 哥，这下知道你妈好了。 没有你我都要饿死了。 说让你干点活吧，你看不干我不在。你妈为什么要让你干活啊？就是为了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你还能跟妈一辈子呀。 我都饿瘦了，我都您别再 瘦点好，你看你一身的肥膘，你看都抖。 你回来了还回来，你承认你给孩子饿的， 是不是要我给孩子饿的？你不是他爹呀。 你孩子吃上饭不找你找谁啊？你看你给儿子饿的，你看这孩子这肚子都由47变成了46了。 对啊，我瘦了，说这么多呢。 行了，我不想跟你争，这没意思啊，没意思，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啊？我做饭去了。 做饭去了？那个妈，您做饭去，这样好不好 啊？ 那个我觉得您前两天说的话挺对的，我反正我 前两年妈前两年说，我妈这一辈子说的话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啊，你想到啥了？ 我就是想吧， 啊， 反正您千万别再走了，您再走了没饭吃。 你们再这么气我，妈还得走。 您别走， 你还气不气我了？ 要求做家务吗？ 对呀， 咱从实际行动做起，好不好？我先收拾屋去，我收拾屋子去了。 妈刚才说那话对不对？ 这 对 就是想让你自己干，让你学点做家务，就是妈不在的时候你能自个儿养活自 己。说的都对，我收拾东西了，我收拾东西，我进屋收拾东西。 行，这孩子这两天还真是有长进。 那可不。妈，我把这垃圾扔出去。 哎，好， 收拾不是这么多， 真乖。好，又真是会替妈分担喽。哎呦，这儿子真是没白养。 那可不嘛。 啊，快去吧。哎呀，比你爸强多了。你看我跟你爸这么，你看几十年，臭德行。 好几，这 又说我。 我爸那屋，我都收拾了。 嗯，好，真乖，而且速度还挺快。 你等 会儿，这 孩子，哎呀，你干嘛来着？ 收拾您屋来着。 你收你什么？ 把那好多垃圾给扔了，收拾您屋来着。 扔什么了？ 扔垃圾了。 扔垃圾了？ 怎么了？ 哎呦， 就您的堆一大堆垃圾。哎， 收拾了？ 那就这一大堆，我 哎呦，坏了，你赶紧 扔 了。你扔哪儿了？快点捡回来。 这捡垃圾干什么呀？脏了垃圾的。 捡什么捡？这孩子刚刚好好的，干活还捡。 你哪知道啊？我那垃圾堆底下，我这藏了10多两银子呢。 啊？ 哎， 不是您怎？您这怎么回事啊？ 他我这不是他那， 您这藏私房钱我不管啊， 不 您跟我妈的事儿啊。您有钱吗？这当初冒着我被人打断腿的危险，您不赔那泥塑，撂去我您先跑，您这怎么当爹的？有这么干的吗？ 你还有脸藏私房钱啊？这家里的这么多开支，你。哎呦，你真是气死我了！你说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老公啊？ 不是我这你什么？ 你太不像话了！前两天家里缺钱那会儿啊，那个肉都吃不起了，让你拿点钱出来。你说你这个月没发工资， 我说 感情好，你自己藏私房钱， 就是 你藏 私房 钱干嘛？你说 什么活都不干还？ 我说这谁这？不是这我这 你说你藏私房钱干嘛？ 我这不是私房钱，他也为了自己能吃上。我说那什么老婆子，你别废话了，你回头就是收垃圾来这点都10两银子都丢了，咱先把这银子先找回来呀。 等会儿，儿子，谁呀儿子呀？儿子 啊， 这个私房钱啊， 嗯， 咱们得跟你爹说好啊。 怎么着？ 可以帮他找 啊，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听见了吗，老陈？找回来的那个钱，你先带着儿子去赔偿那尊被他损坏的泥塑。 哎，这他这我，哎。 都说在父母眼里啊，孩子无论多大，永远都还是个孩子。这本是一句温暖两代人的心灵鸡汤，然而却渐渐的被人滥用，以一种强词夺理的方式突变成了某种逃脱责任的说辞。只是呢，他们忽略了那所谓的孩子真的会有样学样，而等到这一切反噬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啊，嗨，为时已晚喽。正所谓有样学样很平常，典范当前不迷茫。